诸位长辈，诸位同仁，大家早安。我们讲台上这个灯，在讲课的人踏上来的最后一秒钟才亮，很好。节省就要省到这个份上。这两天办了义工的培训课程，时间也很快过去了。当然，同仁礼拜天没有休息，也是很辛苦。所以这几天大家注意调息，不能耗损，太消耗。再调啊，要花更多的时间哦，所以待会上课啊，实在撑不了了，打瞌睡也没关系啊，在最累的时候啊，睡一下，效果是最好的啊。以前读经济学啊，叫投资。哎，你们都没学过吗？投资报酬率，在这两天的课程，包含一些准备工作跟收尾工作，都是我们很好啊，立事练心的机会。平常我们不断熏习，也不知道功夫如何。在这些境缘当中，容易勘验自己的功夫。啊，这段时间一直讲，包含我们讲于静义工玉照神记，都是要打破自欺一关。哦，所以这几天啊，我们在一切境缘当中啊，有没有关照到自己呀？哪一个言行或者哪一个念头不对？啊，这第一个关照。第二呢，啊，我们这一段时间呢，都说要爱敬存心。啊，哎，这几天啊，有没有想到啊？哎，哪一些做法可以让中心，以至于让义工更好？啊，更关照到他们的生活。工作，这第二个重点，啊，这段时间我们一再跟大家探讨的啊，自我的关照啊，还有时时爱敬存心待人，啊，有没有想到哪一些好的建议，或者这几天有什么启示，都可以跟大家交流一下。第三。我们是善财童子五十三餐呢，啊，这几天有没有发现义工或者我们自己的同仁啊，有哪一些可佩的精神行为啊，值得我们效法学习？就这三个角度我们因为因缘已过啊，哎，但是很重要的呢，前世不忘啊。后世之师，每一个因缘过后呢，我们带着明明白白啊，在这个经验当中啊，把下一次做得更好。哎，这是礼敬因缘哦，礼敬大众的支持跟信任哦。我们不能做事啊，错误一而再、再而三重犯呢，这个就对事啊就不够恭敬尽责了。这几点呢？谈完，有没有同仁还是脑筋一片空白？啊，都想不起来了。三天过去了，四天过去了，想不起来啊， 要冷静了啊，才刚发生的事啊，都关照不了啊，那更勇猛修行，代表业障太重，代表心出演绎。哇，这么多天连一个义工或者同仁的优点都没看到吗？哦，你看昨天好几位义工上台分享了，除了有工作的同仁呢，啊，假如您没有工作，义工分享啊，你都爱听不听了，不想去啊，拖拖拉拉的，这个状态啊，要很冷静了。这么宝贵啊，可以跟这一些热忱的义工学习的机会啊，都不抓住啊，这个学习是太不主动了，太懈怠了。哇，那就是在中心混日子哦。哎，我们开始接触正法，接触佛法，哇，那个听课啊，学习的积极度，大家还记得吗？请问跟现在的状况比起来，哪个状况更好学？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哦。哎，昨天最后啊，哎，我跟义工们呢、啊、有做了一次总结交流。厨房有听到吗？那个扩音有没有接到厨房去？哎，奇怪了，我问厨房有没有接过去，怎么是讯息部在点头？是你们去接的是吧？钟阿姨有没有？有啦哈、哦。你不要紧张哦，我没有要问你啊。哦，昨天在跟义工交流的时候，有一个重点哦，啊，一真一切真哦，一妄一切妄啊，这个观照是真正的、啊、不苟且哦，真正面对自己哦，啊，有没有可能真诚退了，慈悲进步了？啊，清净退了，平等进步了，哎，这个都不可能哦。啊，认真退步了，啊，然后功夫提升了，有没有可能？啊，认真退步了，哎，对人更细心了，这也不可能。哦，哎，精进菩萨唯一善根呢。在行菩萨道当中啊，就是不断的提升勇猛精进哦，啊，那这个认真的态度应该是越来越强才对哦。好，假如我们现在听人家分享已经爱理不理的了，边听啊边挑毛病了，啊，这个就麻烦了，心态啊，无形当中呢增长傲慢不自知。好，昨天好像有八位左右义工分享啊，六位是吧？七位善知识哦。啊，我刚刚问的三个问题，假如您都想不到答不出来，哇，那七个人给你说法浑然不知，连一句都没有感悟，哦，那就要很冷静哦，那很麻木哦，要用心跟人学习哦，要时时听人家讲话，看人家做事，都能看到别人的优点，这叫称赞如来。就看到人优点很自然，马上就发现，甚至提起效法他的心，哦，这个就是文教变形，昔代更劝， 昨天蔡老师有没有这么讲？啊，昨天有一个老朋友啊，在华小的一位啊，蔡佩斯老师嘛，哦，请问大家这八个字你知不知道怎么写？好，不知道的，下了课之后有去问人家啊，这八个字怎么写？大家要了解哦，他讲出来的时候啊，您看他那个表情，他是很深刻的哦，他是觉得这些教诲啊，对他来讲修学太重要了哦，你们感觉到没有？都没感觉到吗？人跟人贵在交心哦，我们有没有跟台上的人交心？跟台上的人不能交心，我们在台下，我们在处事待人，能跟谁交心？一真一切真啊，一妄一切妄啊。什么时候能提起恭敬沉静的态度？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哦，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哦。哎，不是打开印光大师的时候才沉静啊，其他的人讲话就不一样了。哦，哎，不是今天蔡老师在台上讲话，哎呦，我很认真，眼睛瞪得很大，其他的人上来那个态度就差很多。哇，那我们每天在增长分别执着啊，甚至在增长本来在世间的习气，这是谄媚啊。听其他人讲话不能恭敬，只有听蔡老师很恭敬，那不叫谄媚，不然叫什么？那叫严重的分别心啊，瞪得很大哦，赶紧让蔡老师对我印象很好。所以啊，都要在生活当中啊，察觉自己的分别，自己的执着，功夫才能进步啊。但以妄想分别执着不能证得，自信不是去外面找回来的，是本有的，它现在有障碍，你要去除。那诸位同仁，刚刚我们讲的三点呢，啊，哪一位同仁，哎，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哦，雅喜啊， 各位同仁早上好。今天这几天的活动里头，让我感悟的就是，除了我的父母之外，我觉得最无私的付出就是这些义工们的。虽然有些是出来的，可是他们的心态，教育中心里头他们来付出，都是真正就好像那些义工分享的，不为名，不为利，不拿任何一分报酬，或者是期待有什么回报这样的。他们只是想把交代的任务或者是事情做圆满，他就是协助中心传承这个文化的活动，让更多人受益。就好像昨天那位廖师兄所分享的，而他们又会做到法喜充满，就是因为他们的来的心态本来就是正确的，他们的存心，而他们也不会去跟任何人就是要对立，因为他不会为任何的私利而来到这里说。所以他们告诉我，因为我们负责交通的时候出了一些状况，之前的校长培训也研习营， 他们告诉我说，你的工作很简单，只要安排我们工作就对了，不必去担心说时间方面，就是说因为我们担心的太多，就是担心那个司机会很累，或者是安排的再送的时间可能会比较越或者什么的。他就说只要你安排的工作我们答应了你，那他就是已经预算准备好，就是把这个事情做圆满，他只要你给的资料够详细，他们也不会去计较说哎呀你怎么叫我送这么夜的班机呢什么的。所以他们觉得他们来这里做事情就是怕没有事情做，那你叫他来了他们这么愿意的付出，而我们却瞻前顾后的，就是气的反而觉得自己好像绑手绑脚这样，他们反而更放得很开，就是做就对了。这个心态真的是什么叫无私的付出，没有去说哎呀我自己会怎么样啊怎么样的。我是觉得 得失没有那么重， 对，得失心不会那么重，不会那么去计较。他们说你只要安排，我能答应你的就答应，我不行的我会告诉你说啊这段时间不行什么，但是你得安排是这个。所以我觉得他们的付出呢真的是什么叫无私，让我看到这一面。他们做到很法喜，都会好像那位昨天的那位学长分享，都会发笑在那里笑。 林慧美师姐 啊，是 好，谢谢。林慧美师姐是内启那个属于哪一组？内勤是吧？场内哈，您是场内组的，还不知道他名字，就是没有礼敬诸佛。大家懂意思吗？你每天常常跟这个人见面，连请问贵姓大名这个动作你都不做啊，每天站着啊，碰到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怎么称呼，然后还撑了好多天。那我们连基本的礼仪礼貌啊都提不起来。都要察觉哦，人与人当中哪一些礼做到了反而互动起来很自然。图书馆那一位师姐叫什么名字大家知道吗？你说我不知道，我不是图书馆的。你从今天开始最起码要知道他姓什么。那就对了，处处都要用心啊。你会遇到他，你看到他，苏师姐好，你说他那一天高不高兴？哎呀，什么做尊重哦，都知道我的名尊姓。礼敬诸佛啊，都要在这些细节当中落实啊。下一次我遇到那个很会笑的林师姐啊，我跟他讲，慧美师姐你好，你看她高兴多久？一回了啊。但你看呢，你随时都要结这一份善缘呢。人跟人呢，人情味有了，做起事来配合起来不累啊，越做越欢喜啊。感觉都有隔阂，都很放不开，很拘谨，越做越累。刚刚我们这个雅喜分享啊，我就想到呢，廖师兄讲的一句话呢，让我很惭愧。他24小时不睡觉啊，都华喜充满。我24小时不睡觉啊，就倒下去了。那功夫差很多哦，人家要忘我就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啊，真的哦。那昨天宋老师讲课的时候讲到，奇怪了，每一次出外很晚回来都看到廖师兄 都是他去载我们的，人家做的这么欢喜啊，只要能利益众生呢，就是他最快乐的事情。这一句话大家熟不熟悉啊？想当年我们在做义工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受？哎，你们以前还没到中心以前，不也都是义工吗？是不？哦，你看当义工的时候，给我工作哈，没工作太不舒服了。哇，现在变员工了，哎呀，工作来了啊，能躲就躲。一真一切真呢，一妄一切妄啊。什么是精进？越愿意承担，越不计较，这叫进步啊。怎么会换个身份，换个名相，心态变了？那不着相了吗？啊，因缘会变了，我们这颗真心不会变了。哎，以前做义工从不计较啊，现在做员工会计较了。哇，那我们不是在福报当中堕落了？哎，我们起个念头，我这一个月啊，有没有哪件事有起计较的念头？计较就不是道义了，计较是厉害，是比较。哎呀，起个计较的念头多烦人啊，心地清净多好，不计较了，处处都是广修供养，好啊。哦，那刚刚雅喜啊很有福报哦，这些义工啊都跟他直言哦，人家对我们直言呢，当下我们的感受如何？我相信啊，这一两个礼拜当中，一定有我们的同仁对我们的问题直言。假如没有，我们自己要检讨了。两个礼拜都没有一个同仁把我们的问题给我们很诚恳讲出来，那做人太失败哦。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就是我们这两个礼拜一个错都没有，这个情况应该几率不高。两个礼拜都没有缺点，哇，圣与贤可寻至，快到了。两个礼拜这么多言行，这么多态度都没错，哇，那不简单哦。一般呢，都还是在进进退退，有没有人对我们直言？第二，对我们直言了，心里感受如何？哦，我刚刚感觉雅喜觉得很高兴啊，他们对我直接讲啊，这样哎，心态一调整，彼此的配合更欢喜，不分彼此，有话直讲。对自己的部门呢，那就像兄弟姐妹一样啊，兄弟姐妹不只讲，都到外面去讲，讲给其他部门，甚至讲给外面的人听，那自己部门的兄弟姐妹感受如何？受不了啊。就好像我们跟自己的兄弟姐妹不亲，跟外面的人都亲得不得了，我们的兄弟姐妹受不受得了？是人情事理啊。啊，我们有一个同仁跟外面的人打电话，哇，亲得不得了，安排人家的事情真是细心到啊，所有的人都比不上他，这么会做事哦，这么认真负责哦。可是他放下电话呢，对自己办公室的同仁讲话苛刻，那大家想一想，假如我们是旁边的同仁， 心里感受如何？受不了啊，我们跟你这么近，哎，那外面的人跟你关系也算比较远，你对远的人这么好，对近的人这么苛刻，叫背亲相疏啊。哎，那大家想一想啊，啊，对自己近的人感觉不到，人家的内心还苛刻，对外面的人这么亲啊，这是什么心态啊？哦，所以很多人呢，能把事情做好，能把课程讲好，他的动力啊，还是名闻利养。他渴求别人肯定他，赞叹他，挑不到他的毛病，他很喜欢，他enjoy这个感觉，所以对外面的人特别好。但对自己的人呢，反而相处久了，他习气现前了，苛刻。假如没有察觉啊，那会越来越严重啊。所以我们的动力假如是慈悲，那应该对每一切人都是慈悲的。哎，我们说我为学生好啊，我为学员好啊，可是我们在指出同仁问题的时候就是苛刻，给人家难堪。哦啊，能为学员好啊，不能为这个同仁好，那这是什么逻辑？不值得我们思考吗？那是自己的爱憎的心在起作用啊，好恶的心在起作用啊。然后外面还包了一个很大的糖衣，叫做为众生好。你看哦，我们现在懂了一些道理了，强势的时候，随顺习气的时候，跟人对立的时候，外面还有一个很漂亮的外表。你真正是爱心了，真正为学员好，你也能为你规劝的人好。你会怡无色，柔无声，而且你规劝他，不要把他的过失又到处告诉其他的同仁，这叫增长是非人我。这叫把问题搞得越来越复杂。直心是道场，真诚去劝对方。真的不行了，找他能听的人啊去劝他。但是绝不会啊讲了好多的人，那个都是变搬弄是非了。啊，甚至于是希望呢，讲了以后对方回馈你，啊，是你对他错。我们去要那个谁对谁错干啥啊？一家人去论谁对谁错有啥意义啊？一家人呢，是讲爱、讲情义的地方，不是讲对错、高下的地方。哎，这个义工朋友啊，啊，他们能把我们的问题讲出来，是对我们的供养啊。人家是普贤行啊，人家以普贤心、普贤行对我们，我们要以普贤心、普贤行回应，叫忏悔业障。讲的对了，赶紧改正。为什么？人家供养了我们还不改，那是糟蹋人家的供养跟糟蹋十方的因缘啊。哦，这个是我们要用这样来思维啊，来要求自己。好，诸位同仁，这几天当中啊，还有没有义工给我们提意见？来，哪一个同仁 举手跟大家讲讲啊，你有听到的，我们赶紧修正。什么是弘法？人家看到你的态度跟佛法相应，这叫弘法。我们台上讲的跟私底下做的不一样，这叫谤法，叫毁佛法。哎，毁佛法的人跟弘法的人可能是同样一念之间哦。你不学佛的人，他要毁佛法，他毁不了啊。人家对佛法的看法不会在那个没学的人身上啊。佛陀灭度以前呢，阿难尊者做了七个梦，其中有一个梦啊，就是狮子死了，狮子是万兽之王啊，任何的动物呢不敢接近它。可是呢，他身上的狮子虫在吃狮子的肉，还食狮子肉。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呢？佛陀讲啊，就是后来的末法当中的弟子自己破佛法，别人破不了，外道破不了。这个梦啊，提醒我们啊，我们在这弘法的平台，我们是把法弘出去了，还是在毁掉正法？这个故事不是讲别人哦，是讲我们自己哦。修学要得力，任何一个道理，任何一句经典，是讲我们自己，这样去听经才有办法得利益。大家回想一下，我们这一年多来，哪一个义工，哪一个学员给你提的意见，你有改正，甚至于反映给中兴，让中兴调整，这个非常重要，这是认真理性的态度。假如都没有，那我们不是把人家的诚恳都给糟蹋了。那这些学员跟义工告诉我们，我们完全石沉大海，对他的信心有没有影响？这个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哦。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些因缘我们都没有恭敬的去处理，怎么可能会没有过呢？正法的弘传呢，这几年是关键的，所以我们整个快速的提升呢，是太重要了。真正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啊，一定严格来要求自己，认真的面对每一个因缘。好，诸位同仁，您还有哪个义工啊？在这几天给我们提的意见有没有？怎么没反应了？感觉心情很沉重啊，沉重也是烦恼。听到真话了，越听越来精神，越赶紧找问题，这个才是要求解脱的人，这个才是真正有担当要弘护正法的人。听了批评以后心里很沉重，那是把这里当避风港的人，那不是来弘扬正法的人。这心态啊，自己都要清清楚楚啊。这几天各个小组义工都有分享哦。我刚刚问了两次了，那带分享的人怎么还如如不动啊？不是都跟义工交流了吗？ 我实在不知道你们在撑什么，可以告诉我吗？我没有说你们错，让我 understand 一下，了解一下你们的心情。哦，东升来，请。 在这次的这个义工交流当中，东升这一组交通跟住宿这边呢，交通组的义工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建议，啊，就是说，因为交通组的义工平时工作的时间可能一个月只有几次，那他们是建议说，是否就是将他们的一些可能个人专长，他们平时或许喜欢打扫厕所的，或者是可以帮助膳食组的，我们召集他们，如果中心有需要的话，我们随时可以调动交通组的义工，在各个时间点都可以请他们过来帮忙，不单单只是说需要交通的时候才用到他们这样子。那这样的话，义工给我的这个想法就是我们善用他们，然后就是不用义工在家里或者是在他们工作的地方，就是只有等待我们的电话去联系他们才有工作做。那他们无时无刻的带着想要付出的心态在背后支持着我们中心这样子。那我们也要无时无刻的想到既然他们有发心为我们中心付出，我们就应该多替他们想想，有需要他们帮助的时候都可以调动到这些义工同仁帮忙各个部门。啊，以上是这个交通组给我最大的一个想法，谢谢老师。 好，谢谢东升。好，大家看哦，我们是中心的工作人员哦，整个广大的义工群，他们的积极度啊，靠谁来调动？跟谁有关？跟我们有关呢。哎，每个部门都会有义工哦。我们是用什么样的心境啊，在跟义工相处，就会影响到他整个心情跟他的参与程度哦。那大家想一想呢，义工的参与程度啊，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低？这是不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个最真实的状况？一个人修行最重要的是不自欺，同样的一个团体也是这样。那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义工的积极度有下降的趋势？我们检讨过根本问题在哪里没有？很重要哦。这一次这么多义工来，这么无私尽力，甚至还给我们这么多的供养，这一次会议之后要把这些通通整理清楚，一定要突破所有这些跟义工之间所产生的一些沟通上的一些问题啊，要把它突破掉，包含我们自己的做法要更能贴近义工的心。你看他们的心情是什么啊，我又不是只有会开车，我就是要来做义工，什么我都欢喜做，只要帮得上忙。啊，他这么积极，我们的做法没有把他的积极度整个调动起来。好的，哦，甚至于开车，他开车的找他来了，也没给他工作，他坐在那里没事干。啊，这个都要设身处地啊，去安排这些事情。再来哦，不能，哎，这个义工是我们交通组的啊，其他人不要动啊。哦，或者其他组的，哎，来帮我一下，哎，不行了，待会要用，待会就待会再通知嘛，这么吝啬，这叫增长控制的欲望。嗯。工作当中会控制的欲望，占有的欲望会不会增长？会有，分工 不分家哦，分的家哦，就是分别哦，就是控制哦，是不？哇！啊，我们的同仁你就这么不信任啊？我们这里的义工或同仁去帮忙了，你这里真有事了，人家就让他们回来了吗？你怕什么？对人这么没信任，贪嗔痴慢疑，这个疑也障碍修行。我刚刚想到了这个雅喜分享到啊，义工啊是不拿报酬的，哦，是不求啊任何回报的。诸位同仁啊，您是不是义工啊？啊，哇，我怎么问这个问题，你们考虑这么久，你们是不是义工啊？我们是道义之交啊，我们是对正法的弘传有一个使命啊。中心给我们的薪资，那也是道义啊。我们对家庭有责任啊，不是利害关系哦，全部都是道义哦。你们也是义工呢，大家对正法弘传有道义，那中心就有道义要照顾大家的家庭情况，通通是道义之交。修行人呢，不讲利字，没有利害的观念。哦，大家也不要一听哦，人家是义工啊，我是职工啊，我有拿钱，那钱不是利哦，那钱是义哦。哇，你不能要弘扬中华文化了，啊，你对孩子的道义就看不到了，对家庭的责任就放一边了，那哪叫弘法之人呢？道义情义要在自己身上展现出来，自己家庭展现出来，那才是弘法。哦，在弘扬正法的队伍里面呢，家庭都照顾不好，让父母担心啊，妻儿担心，这也不行。所以对大家家庭的照顾啊，中心会尽力关心。有任何需要一定要跟你的主管反映，这是道义。当然呢，对每个人的照顾啊，应有时候因每个人的家庭状况不同啊，所以给大家的薪水啊，不要去问，也不要去比，这个做法都不妥当。你去比了，那这个心是什么心啊？你跟中心是什么关系？是道义还是金钱关系？哎，这个都是心态哦。当然我们中心啊，主管啊，更积极的了解每个同仁家庭的个别状况啊，这个很重要。哦，因为呢啊，让同仁没有后顾之忧啊，他才能更好的啊弘护正法。啊，那这一点呢，确实我是做得很不好啊，哎，所以我是啊一直以来都是戴罪啊，希望往后能多啊做点事情。好，包含昨天有个学员啊写了个问题啊，说到中午的时候啊做得太累了，可不可以休息15分钟、20分钟？这个问题大家记不记得？啊，不看人家都没有休息，我新来的不好意思休息。 当然我们啊业总啊他们都有考虑到了啊、哦、安排地方啊、哦、这个啊、哦、但是呢安排好了要让每个义工都清楚。哎，他每一次来做义工之前，我们都给他讲，他第一个感觉到的是我们人文的关怀、人情味。哎，有义工反映哦，还不是一个哦，我们很愿意做啦，啊，不过呢，要多一些给我们关怀肯定啊。哎，这个提醒我们哦，有时候我们做着做着啊，执着在事情上哦。只看到事，没看到人。哦，我们的同仁，我们的义工已经做得很累了，我们只看到是赶紧赶紧，快快完成了，快完成了，看到事没看到人，结果还没完成以前，啪砰，一个人倒下去了。你把事做好了吗？不能事达到目标了，人通通生烦恼了。人心坏了，事哪有做成的道理呢？中华文化是仁义啊，处处替人着想啊，要感受到人家的心，这样才有人情味啊。看到义工啊，像看到菩萨一样啊，怎么会没有人情味呢？哦，所以啊，这个人情味啊，我做得很不好。我记得上个礼拜啊，我们审群书制要。我们十个工作人员呢审群书制要。这个审的过程当中啊，我第一天审了多久啊？好像6个小时吧。好。第二天呢，好像也是差不多快6个小时吧。哦，你看我着到四相当中啊，如入无人之境啊，都不知道同仁都已经累得不行了。哎，我这个人情味都没有，执着点产生了，这是贪功啊，都忽略了这同仁的身体状况。哦，哎，结果呢？啊，幸好这个徐理事提醒我，你的气色有点不对劲了。哎，结果啊，当天我就下午先睡一下，一睡啊，爬不起来了，睡了快2个小时啊，我真的爬不起来。哦，我才知道，我太不敏感了，这个实在是很差劲。我才突然感觉到呢，哦，原来这个何老师脸是有点发青，没错了。我现在才忽然恢复关照能力。哦，哎，几个同仁呢，都挺累的了。我们有同仁都已经累得趴在桌上了，我都还习气使然，浑然不知。这都是太缺乏关爱了，体恤别人。啊，所以没有人情味啊，是我造成的。哦，包含啊那一天，哎，邱科长说啊，现在我们同仁报名义工的有4个人是吧？请大家踊跃参加。啊，我一听呢，又很激动了。啊，就告诉这些群书制要的同仁。哎，你们怎么没有报义工啊？哦，你看人哦，一听到什么心动了，激动起来就看不全面。啊，幸好旁边呢有善知识，好同仁都可以啊护念我，对我直言。啊，宋老师马上讲，他们做群书制要这些工作啊，让他们专注一点做嘛，才能把事情做得更好嘛。哇，你要想到东啊西就想不到了。哦，结果 这个办课程第一天，我到教务行政啊去找尤科长，看到我们董老师啊正在做群书纪要，桌上摆了应该有十本书。是啊，他们的工作很不轻松啊。那个都那任务啊，我们都希望更早能够把它做好。所以啊，能体恤到每个人的状况啊，这样才有人情味啊。你包含呢，有时候我们自己在忙啊，看到一个人没事坐在那里啊，心里会不会不舒服啊？我这么忙了，你还在那闲？你有看到他前十分钟在干嘛吗？是不是？说不定他前十秒钟才十分钟已经忙了两个小时，刚才坐下来而已。我们马上就以自己的看法在衡量别人，要互相信任啊！我们的同仁没有一个是要来这里坐着混时间的啦，都是要弘护正法的啦。我们连大家都是发心来的，都不能互相信任呢，我们出社会怎么跟人家相处啊？社会还形形色色呢，还有很多是奸诈狡猾的呢，是吧？跟我们这个同样发心来的都不能容不能信任，那怎么去外面和光同尘？那是修养更不到位喽。好，所以相信自己的意识啊，有时候会误会他人呢。所以君子思不出其位，做好我们自己分内的工作，不要去看别人，不要去量别人啊。有一些工作是劳力，有一些工作是动脑啊。你不能没看他没事做，就觉得他偷懒啊或什么的，这个都没有这个必要的。动脑啊，很消能量哎，要消耗95%哎，是从这个思考啊、念头里面在消耗啊。好啊，所以之前呢，我很多不到位的地方啊，不符合人情啊，还请大家多多包涵。闽南话说的叫得得包涵。好，那今天呢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好，谢谢大家。